因为如果两个人是真心相对、真心相爱的话，就不会因为时间、因为距离、因为工作、因为家庭这些因素而分开的。因为这些东西虽然说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但是它也会加深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基础。如果将来两个人在一起的话，肯定是一对非常完美的伴侣，因为彼此之间经历了太多的考验，经历了太多的磨练，所以这份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感情。如果是我的话，我的伴侣对我够真心，对我非常忠诚，我们之间也没有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而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的话，那么我是愿意等待这一份感情的。 如果我遇见自己喜欢的人，别说等待一年一辈子，我都愿意等。我觉得所有的等待和坚持都是值得的，万一要实现了呢？ 在一段感情里面，坚持还是等待，我觉得需要坚持的时候就坚持，需要等待的时候就等待，什么都不需要了，就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我一个同事初恋7年，这7年他们什么都经历过了，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坚持了。后来这个同事他工作升职加薪不断逆袭，现在又自己开了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成功。而男方的状态呢，还是在原地踏步，不求上进，混日子啃老。这个时候两个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坚持和等待都没有意义了。这个时候的坚持和等待都显得特别苍白，他们两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一点都不一样了，互相看着对方就各种不顺眼。而且坚持和等待需要劳心费神的，需要一个尺度吧，无休止的坚持和无休止的等待。如果有希望、有信念和还是可以的，如果都已经绝望了，坚持和等待又有什么用呢？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对于你来说，在爱情中什么样的情况应该坚持等待，什么样的情况不应该再坚持再等待，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是向君的网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很多人可能不记得了，这几个字来自电影《一代宗师》。他本来是讲对一件事痴迷到一定程度，人就有所成有所悟。在追求事业上，这个道理基本成立，但现在人们也用它来安慰情商了。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可爱的青年都毁于前任。见过几个在感情里念念不忘的人，一个当兵的年轻人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复员后跑去他家乡工作，在那里安家。很多年里他一直单身，他绝不去找他，但也不能忘记他。还有一个读者想为前女友逃婚，分手4年几乎每天都能梦到他。家人给他介绍了新女友，婚礼前一天他无比焦虑，在房间里来回转了300多圈，最终按下了前任的号码。他告诉他最后悔的事儿，就是没有继续等他，只要他给一句话，他愿意马上去找他。 一个已经34岁的中年男人单恋一个女孩16年。当时没有智能手机，他们发了1年的短信。他把短信抄在小本子上，标注好日期和时间。2003年的寒假，女孩发了最后一条短信，结束了这段关系。之后很多年，他仍时不时会在百度上搜索女孩的名字。女孩以前发过来的古筝演奏，现在还存在他的电脑里。我有一个写小说的朋友，至今忘不了大学时的女友。他的小说里，所有女主角的名字都是前女友姓名的拆分、组合。微博上也全是关于他的书信体日记。后来他把自己的回忆集结成书，托人送给了女孩。扉页上写了几句歌词：纵使我最后曾认命邂逅了他，但信一天总会再遇吧。我想听你说，别喜欢他，你跟我以后抱着回家。可能他们都感叹过，谁能情深如我。深夜睡不着的人应该都幻想过，他也一定在想我吧。再看几个故事，触摸他们，你能看到结局。当兵的人终于要结婚了，他给女孩写了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要逃婚的男孩拨通了前女友的电话。单相思16年的男人从朋友那里得到女孩的联系方式，纠结了一夜，鼓起勇气联系上了她。朋友的回忆录寄到了前女友手里，他写到两人的初吻，从动作到场景都描写得格外美好。说他搂住了他的腰，地上积满了金色的落叶。每一次念念不忘，都被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如果他想你，为什么主动联系的会是你呢？我们都该问自己一些问题，念念不忘到底是放不下他，还是放不下和他一起时的自己？不愿走出来，是因为那段感情太美好，还是因为失败了你不甘心？我不反对怀念，但我反对未经审视的怀念，那容易演变成一种执念。已经有很多心理学研究指出，适当的怀旧有积极作用，它可以帮我们增加共情，缓解孤独，减少恐惧。但执念不同，它不讲道理，不可动摇，刀枪不入。有的执念还会导致后续的行动，会影响他人的生活，耽误自己的青春。你觉得这是动人，是坚持？被怀念的那个人可能觉得烦，甚至觉得害怕。现实也许是他真的没有在想你，很多情况下甚至你也没有在想他了，你只是放不下自己。黄伟文曾写过一首歌词，念念不忘， 已经分手十年的男孩唱，吻过二十年还未寒，离去六十年仍热烫。接着他又写了首《罗生门》，以女孩的口吻打脸，迷恋闭眼才给美化，但其实真懂我吗？很多人怪写歌的人残忍，一手摧毁他们的梦。他说，欢迎来到现实世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有人说，爱情就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如果说这段关系中需要一个人的坚持和等待，那其实这可能是一段不好的爱情。那么对于你来说，在爱情中什么样的情况应该坚持等待，什么样的情况不应该再坚持再等待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的网友。我认识一个看起来从不缺人追，但却一直是单身的女孩。女孩性格很好，人也很可爱，说话让人舒服，人一点也不高冷。她的工作是平面模特，平日里接触到的也都是条件还不错的男孩。追她的人大概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楚，但她却从未和哪个男孩子谈过恋爱。聊天的时候我问他，有那么多人追你，你为什么不谈恋爱呢？他过了一会儿才回复我，也有人说喜欢我，但没见谁坚持过。追我的人有几个，但走心的没一个。追了我几天还没追到手，索性就放弃了我，去追其他好追的女孩。我顿时有点心疼她，看起来被很多人爱，但其实很少有人对她用真心去爱。她自己也跟我说，他们对我大多都是三分钟热度的喜欢，所以我不想浪费自己的青春陪他们玩。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迟迟不愿意选择谈恋爱，因为在这个什么都很快的年代，大家都明白，喜欢来得快，自然去得也快。大家也都很排斥三分钟热度的喜欢和爱，因为没人愿意花自己的时间和青春去调教一个未来牵别人手过一生的人。说白了，我不要你三分钟热度的喜欢， 我要你陪伴我漫长的几十年。我的表姐曼曼也和很多女孩一样，有人追却一直没谈恋爱，20多岁还跟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一样，不着急恋爱，也不着急结婚，哪怕份子钱已经快要把自己的口袋掏空，朋友家的孩子都已经会上街打酱油，他还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铁了心的要等真爱。其实到了被催婚被催恋爱的年纪，还能像他这般沉住气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可能都选择了屈服，觉得早晚都是要结婚的，找一个各方面都差不多的人也能凑合过。但表姐倒是个例外，对于长辈们的催促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表姐上学那会儿，总有一群小男孩爱追着她献殷勤，天天嚷着要当她男朋友。后来她工作了，单位里追她的人也不少，但始终没见过她跟谁牵了手。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表姐像个爱情绝缘体，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形单影只的样子看起来一点也不酷。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试着去接受一段感情，好好的谈场恋爱呢？表姐跟我说了个她的故事。她也曾遇见一个喜欢的男生，两个人每天都会对彼此分享各自的喜怒哀乐，男生也表达了对她的好感，提出想要恋爱的想法。但那个时候他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表姐考虑了一下就告诉男生，等我们再互相了解一段时间吧。男生没有反对表姐的决定，就在又相处了一段时间，表姐觉得可以去相信这个男生和他试试看的时候，男生突然对他忽冷忽热，让人捉摸不透。没过几天，男生就在朋友圈里晒出了和其他女生的自拍，照片上两人举动亲密，配文也写着，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表姐这才明白，男生对追她并没有多少耐心，也从未打算在她身上花很多心思。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表姐要等一个喜欢自己很久的人再谈恋爱了，因为很多人都爱得太快了，见了第一面他就对你说喜欢，前一天晚上你们还在热络的从天黑聊到天明，第二天他就人间蒸发消失不见，前一秒你们还在互相暧昧调情，而下一秒他就公开了自己女朋友的照片。他们或许对你也曾喜欢过，只是他们对你的喜欢从来没有坚持过，他们的喜欢都太廉价了，都是3分钟热度的喜欢，今天来了明天就走，今天说完爱你明天就去撩别人。你千万不要成为他们3分钟热度的试验品，你要和一份长长久久的喜欢谈恋爱。想起我大学时的一位专业课老师，有一次他跟我们讲起他和他丈夫的故事，很是让人感动。 他读完博士已经33岁，经常自嘲道，我这个大龄剩女啊，恐怕是没人爱了。但他当时并不知道，陪伴着他一起读博的大学同学已经暗恋了他整整4年。他生日那天，男生买了束玫瑰花，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因为对方穿着西装打领带的样子笑了对方半天。但是当男生把花递给他的时候，他懵掉了。男生说，我本来是不想读博的，想等毕业了就跟你表白，无奈你当时偏要读博，我只好陪着你一起。今年是陪你过的第5个生日，也是我喜欢你的第5年，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照顾你未来的好几十年呢？后来他们结婚了，她的丈夫也为了她放弃了在南方的工作，定居到她的城市。至今我都记得老师给我们讲起她的这段过往时，整个人满足又欣喜的笑脸。在这个时代，证明自己爱一个人的方式，并不是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钱，对他说了多少情话，而是要看他陪你度过多少快乐又或者是难挨的时光。时间永远是最好的答案，替你鉴别一个人对你到底是真心的爱，还是3分钟热度的喜欢。想对很多3分钟热度的男生说，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长长久久地去爱一个人，就请你别去靠近他，因为给了一颗糖接着又给了一巴掌的滋味并不好受。但如果你已经做好了爱他一辈子的准备，那就去陪伴他，等他，哪怕时间有些长，考验有些多，也请你不要离开他，因为他的心已经被岁月打磨得很脆弱了，很难再相信爱情的他实在是怕了，怕再遇到3分钟热度的喜欢，怕自己再也经不起失恋的伤害。说喜欢的人有很多，但我希望你是坚持下来的那一个。 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

我一天到晚说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有时他也会说一些诸如冬之夜嗜睡如归这样的俏皮话。有人用湿冷一词形容他的清高孤傲。诚然，从张爱玲描述他姑姑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张茂元的确给人凉薄高傲不易亲近的印象。可谁又能料到，这样一个表面看似冷漠似冰的女子，内心燃着一句炽烈火焰，缄默不语，兀自封存着，关照着，借此抵挡无情岁月，抗拒流逝光阴，等待了一场看不到尽头，或许今生不可得的爱情了。那一年，张茂元25岁，在开往英国的轮船上，遇见大他1岁的李开地。一个是风华佳人，一个是英俊才子，一个是一见倾心，一个是一见钟情。旅途漫漫，相谈甚欢，海风习习。李开地深情地用英语为张茂元朗诵了拜伦的诗歌，爱从此萌动，故事也从这里缓缓向前。也许有犹豫，也许有不甘，然而遵循父母之命的李开地，最终还是选择跟一个叫夏玉志的女人执手成婚，过起家家。他跟张茂元的星星之火还没来得及烧成燎原之势态，就已被无声扑灭。另外一版则是，作为激进青年的李开地得知张茂元外祖父乃李鸿章时，幼稚且偏执的热血思想压过儿女情长，他介意他的出身，毅然决然地亲手扼杀了两人的爱情。风起云涌，红尘滚滚，于岁月面前，真相已不重要。事实就是，从此开始，风华正茂的才情四溢的张茂元陷入一场一个人的等待，犹如黑夜，看不到希望，宛如深渊，触不到方向，仿佛一场盛宴，繁华又苍凉。他对李开地说，今生等不到你，我等来生。如此坚毅决绝，等待是迷人的忧愁，等待是诱惑的煎熬。他给张爱玲写信，人生自守，枯荣勿念。52年，也有活色生香时的欢乐，52年，也有波澜不惊时的平淡，52年，更多是孑然一身的孤独。不曾改变的是张茂元的痴情等待。这个女人的脸是冷的，心是烫的。李开地的妻子夏玉志在临终前拉着张茂元说了这么一段话，你作为李开地的初恋情人，是那么的专注于爱情，在长达52年不间断的交往中，你没越雷池一步，这点是我在暗自观察中的深刻认识。我将不久于人世，我过世后希望你能够和李开地结为夫妇，以了结我一生的夙愿，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会死不瞑目。苦等52个春夏秋冬，18980个日月星辰，最终让这个为爱勇敢的女子在今生等到了。尽管有点晚， 那一年张茂元78岁，已然鸡皮鹤发，披上了婚纱，也有新娘的娇羞与可爱。52年的痴情等待，换来12年的相依相守，直至终老。他与他的李开地演绎了一段传奇色彩的耄耋家园，历经颠沛流离与动荡的世道，人生至此得以圆满。上学时期读杜拉斯的《情人》，少女心情窦初开，对其中一句话一读倾心：等待一次爱情，也许永远都没有人，可是这种等待就是爱情本身。如此看来，张茂元的爱情早就开始了，起于在船只甲板上与李开地相视而笑的某一刻。一个人把这场轰轰烈烈又冷冷清清的爱情谈了52年之后，李开地才参与进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才子刘勇在为哪位佳人吟诵呢？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向来豪迈世人的青年居士，也有柔情的一面。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漠漠水悠悠。这又是哪位深闺女子的期盼与幽怨呢？所以等待似乎从来都是爱情相依相随的好姐妹吧。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有人说爱情就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如果说这段爱情关系中需要一个人的坚持和等待，那可能这段感情是不好的爱情。那么对于你来说，在爱情中什么样的情况应该坚持，应该等待呢？什么样的情况又不应该再坚持再等待？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的网友。我在看《前任攻略》这部电影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对白是罗茜结婚的时候。罗茜在订婚典礼上举着酒杯哭成泪人，他说：有人说你结婚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最爱的那个人，我不信，我不信了10几年，可是我输了。赵明，谢谢你对我的好，我愿意嫁给你，但是我最爱的人不是你。 那个人，我们从认识到现在14年，这14年里，我爱了你14年，你不可能不知道。我恨我自己，我恨我为什么跟你是同学，为什么那么早认识你，我恨我为什么了解你而且不能自拔，我倔强，可是我胆小，我高傲，可是我害怕我的自尊，我害怕万一你不喜欢我，我们是不是连朋友都做不了了？我这一害怕就是14年，同时我又自信，我认为你是爱我的，你是属于我的，这一自信又是14年。今天一切都结束了，你有了你爱的人，我也要嫁人了，可是我就是想要一个答案，我就是想问一句，此时孟云在台下说了两个字，爱过。看到这里，很多人都知道从这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可能了，就连那么一丁点的可能性都没有了。罗茜等了孟云14年，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留给了孟云和他们共同的公司，两个人没有说破的情感是罗茜的不甘心和孟云的不够爱。他们看似好朋友，却比好朋友来往更深。任何长久的暧昧、知己、蓝颜红颜却不能在一起的理由，不过是一个人的不够爱和另一个人的不甘心。很多女生一旦喜欢上了一个人，总是陷在酸甜苦辣的回忆中无法自拔，在心里一遍遍脑补和那个他在一起的场景。仔细想想，并不是因为真的非他不可，多少是因为自己的不甘心，不愿意面对自己人生中的那一个失去。说起来也是难过，因为没有真正得到过，所以找不到放弃的理由。我读大学那会儿，舍友小西喜欢了一个男生4年，从高二到大二，把他活生生一个利落洒脱的性格变成了优柔寡断。男生有时候会每天跟他聊天，关心他过得好不好，有时候又消失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什么事都给小西说，但小西对他的喜欢，他总是自然的避过不提。小西说，他也想过放弃，可是只要那个男生稍微一回头，他又不顾一切地跟在那个男生屁股后面追随一起。我们都劝过他，为了一个浪费他时间还不跟他在一起的人不值得，可他说喜欢就是甘心，他也束手无策。最折磨人的等待，不是你在机场等一艘船，因为你知道永远等不到，也不是在餐厅排队等号 准备点餐，因为你知道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最折磨人的莫过于你断不了念想，又不确定是否真的有希望。就像是你每次以为他也许有点喜欢你的时候，他却不再理你。也许所有人在感情面前都怎么没有出息，得不到又放不掉。等一个人不同于等公交，公交就算误点了，你知道晚一点他总会来，而等一个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会不会来。有段时间我很爱听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里面有一段歌词，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浮现，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总有一些人要跟你错过，他会在你生命中出现一段时间，然后消失，仿佛从来没有来过。这些人是来教会你如何爱和被爱。如果他要走，不要苦苦挽留，也不要用五年十年去等待，因为他走了就不会回来。有句非主流的话说，一个人不寂寞，想一个人才寂寞。其实你一个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可以照顾好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干嘛呢？拿自己的下半生赌一个不可能的人。生命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电影，有些事不管你如何努力，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失去的东西即使能回来，也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了。那个等不到的人，不管你等多久，他都不回来了。那个忘不掉的人，不管你惦念多久，他也都不会想起你了。最终你能做的只是一个人拖着行李箱离开，没人相送，也没人等待。亲爱的，这次真的别等了。路上行人来来往往，那个人就让他留在过去吧。别总等着他来爱你，你完全可以边走边爱，反正也是人山人海。乖，别等他了，就当他没来过，就当你没爱过。不是所有人都值得等待，我们都要学会 say goodbye。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尘泛黄的从前，你和他之间纷纷扰扰流言，听了多少遍，心早已经疲倦，没有人相信 所有缠绵，也是。